电光波动阵，圆旋波动剑，最低界最弱小的召唤兽哥布林当然是扛不住这么两记灵力的攻击。可是这又有何意义？上帝视角的观众们全都看清真切，巨墨鸮一开始就不在电光波动阵的攻击范围内，而待电光朝着哥布林打出后，巨墨鸮飞快结印，立即以影分身术开始了偷袭，真身直接闪至无浪身侧。但是无浪扫出那记圆旋波动剑的银武天链竟然没在扫出后停顿，而是顺势再朝斜侧里一撩，剑上杀意凝旋，撕裂虚空，竟是一记裂波斩就直朝着近身偷袭的君莫笑斩了去。叶修也是吃了一惊，这君莫笑刚刚才落足，裂波斩已斩到，根本不及闪避格挡攻击招架，没有用。猎捕斩是带抓取判定的技能，就是拿面盾牌堵上去，也会被猎捕斩的剑意波动给锁住，产生伤害。挡拆技倒是可破，但是挡拆技讲究时机，此时才出招却已经有些迟了。竟然无解，观众甚至包括很多职业选手在这一刻都觉得这一记猎捕斩是无解了。结果就见君莫笑手臂一挥，竟也带出了一抹剑光，光中流转着魔剑士特有的波动之力，和无浪斩来的这一剑几乎两样，竟然也是一记裂波斩。裂波斩对裂波斩，两道带着剑意的剑光绞杀在了一起。同样的技能对撞会根据双方的攻击力还有技能出手的时机等等诸多因素进行判定，君莫笑出手仓促，剑中所含的波动之力更是比不了专职的魔剑士。魔剑士20级的转职技能杀意波动就是专门强化波动之力的被动技能，散人没有转职技能，波动剑意必然会和魔剑士有不少的差距。判定之下，君莫笑可说完败，波动之力涌来，逼得君莫笑向后一步踉跄，但是裂波剑施展中所划出的空间结界却在这一碰撞中直接碎了。君莫笑的裂波斩固然不及对手，但总也不是毫无用处的豆腐渣，这一击破了裂波斩的抓取效果。叶修的目的已然达到，角色向后踉跄两步后身形立时稳住，朝前再冲。这魔剑士虽出剑隙，但所善的是中距离战斗，近战劈砍却不是这职业擅长。裂波斩挥出的同时，江步涛已让无浪向旁横跨拉开距离，结果君莫笑用裂波斩对裂波斩破了他的抓取判定，只是角色也被压倒性的波动之力震退了两步，虽然立即稳住就要冲，无浪这边的攻击却已根治，一道凌厉的火焰卷地而来，竟然直接扫出了一记烈焰波动剑。这招是波动剑中威力最大的一个，冲击力也强，当这是火焰想忍着伤害直接穿过那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单纯的火焰，这是蕴含着魔剑士波动剑意的波动剑。无法向前，只能闪避，但是叶修知道这一击才只是开始。烈焰、冰霜、极光，魔剑士这三式波动剑带着火、冰、光三系属性，经常会被连接使用，被称之为波动三叠浪。此时烈焰波动剑卷出，已经逼得叶修有些手忙脚乱，之后的冰霜极光又哪里缺得了，速度必须要快。君莫笑折身窜出，用了刺客的技能湖光闪，寒光闪动，烈焰波动剑擦着他的身后卷了过去，再朝无浪这边一看，果然是波动三叠浪，第二季极光波动剑已经挑出。极光波动剑以极光为名，速度最快，但是江波涛有点低估了君莫笑技能移动的速度，这一闪而过的极光波动剑最终是和施展着湖光闪的君莫笑一错而过。掌声却在此时响起，叶修不知，但所有场外观众看得清楚，无浪先前扫出的那记圆旋波动剑最终竟然没有攻击到钟乳石后的哥布林，而是从钟乳石后一绕，好似回旋镖似的又转了回来， 君莫笑为躲极光波动剑，胡光闪一用到底，结果错过了极光波动剑，却正被从钟乳石后转出的圆旋波动剑给命中了身后。君莫笑失去平衡，踉跄朝前扑去。天真、淳朴，这些果然与江伯涛毫无联系。天真淳朴的人哪里做得出这样巧加掩饰的布局？冰霜波动剑，波动三叠浪的第三剑此时扫出，正迎着踉跄扑来的君莫笑。下一步的攻击，江伯涛也已经盘算清楚，正在操作，但是就见君莫笑突然一端千机伞，唰一下散开，竟是用盾形态拦下了这记冰霜波动剑。江伯涛心下一凛，这几记波动剑之间的交叉配合、距离、时机，他都是计算精准了的，在这个时候竟然还能及时做出反应，系统都无可能，除非是这人早有准备。念头一闪间，冰霜波动剑早撞到千机伞盾上，结果这些碎冰就像是活了一般，撞到千机伞盾后竟然一折身朝着无浪又扑了回来。果然早有准备，这甚至不是只开了伞盾，这还开了一个技能盾反。盾反根据技能等阶判定，吸引和反弹伤害效果大小。君莫笑的盾反只一阶，判定自然最低，这折返回来的冰霜波动剑单看碎冰的体积就小了许多，但是滑动的速度却没有丝毫折扣。江波涛为求攻势的万无一失，无浪站位本就尽量靠前，此时冰霜波动剑去而复返，他躲避的也甚是狼狈。被一个一阶盾反弹回的攻击伤害并不可怕，但冰霜波动剑的威胁本就不在他的伤害，而是他的冰冻效果。哪怕低阶盾反弹回的冰霜波动剑被削弱了很多，冰冻效果也大打折扣，但也无法让人无视，不能不躲。魔剑是板甲职业，行动不甚灵敏，拖着沉重的身躯，无浪好容易才将这弹回的冰霜波动剑甩在了身后，君莫笑却已冲到他的身前。一声巨响，君莫笑手中千机伞以骑士剑的形态正撞到无浪的板甲上。骑士也是板甲职业，身形沉重，若是由骑士来施展冲锋，冲击力足以将魔剑士也顶飞，但君莫笑这冲锋的冲击力就弱多了，撞到板甲职业的魔剑士只是让对方踉跄后退了几步，但这也正是叶修所想要的效果，他还要抢攻，并不想将无浪一下撞飞。 怎么样，知道前辈的可怕了没有啊？ 刷着消息，君莫笑冲上，千机伞转矛形态直朝无浪脑袋炸去。江步涛哪里还顾得上答复叶修的消息，无浪踉跄中架起短剑天裂，就要将这记龙牙攻击招架挡开，谁想千机伞的形态在此时忽变，翻上的伞面收回，短剑天裂顿时架了个空，出现在江步涛视角内的已是一个黑洞洞的枪口。轰轰轰，三发反坦克炮轰出，如此距离直对无浪的脑袋又哪里避得开，爆炸一波接着一波，瞬时间就将无浪的上半身完全包裹。光闪，千机伞柄末端剑形态抽出，横竖两道剑光十字斩送上。无浪这边上半身还在爆炸的火光当中，但是短剑天裂却从刚才招架落空的位置直接挥下鬼斩，因为同为法系伤害，鬼剑士和魔剑士双方技能学来使用威力倒也都不错，这一记斩下直接和君莫笑那边的十字斩相撞，鬼斩带吹飞效果，可以攻击判定的不俗，这一撞之下顿时将十字斩的剑光斩碎，君莫笑也连忙后跳一步才避过锋芒。垂下的天链却已再度扬起，已是魔剑士的本家技能地裂波动剑，波动之力卷起地上的沙石朝着君莫笑飞来。至此时，无浪的上半身的爆炸火光硝烟都还未完全消散，从江波涛的主视角上可以看出他此时视角的模糊，但就是如此情况下竟是他连出了两个技能强攻。拧身，君莫笑避过了地裂波动剑，千机伞一边横甩一边形态变化， 成镰刀状，却是又成了圣旨系，一记驱魔师技能勾魂，直锁无浪咽喉。江伯涛这时的视角已恢复正常，角色就地翻滚避过这一击，剑挑还了一记碎风波动剑。你来我往，两人开始了正面对战。君莫笑生命太少，哪怕开场怒刷，其实也挽救不回多少。这一局本就没有多少人期待他能取胜，只看他是否能为下一位对手制造大量伤害。最终耗掉了无浪 24% 的生命后，君莫笑倒下。开场 4%， 最终耗掉了对方1/4的生命，已是相当不错的收获。星星上下就很满意，起身鼓掌迎接下场来的叶修。当然，事实上大家的掌声主要还是献给叶修在第一局的胜利。击败周泽楷，那在心理上的建树可非同小可。叶修在比赛席里不知道，其他人就在场边，可是非常清楚周泽楷败下阵来很长一段时间轮回主场这死气沉沉的氛围。莫凡，星星即将出场的第二位选手，站在一旁机械似的和大家一起拍着巴掌，等叶修回来后就迈步向场上走去。 喂，当心，那家伙心黑得很， 叶修提醒了一句。莫凡也不知听没听见，就这么走了。旁里方瑞却是嘘起了叶修。 是，还有比你心黑的？当然没有啊，老大什么都是最牛的。 包子替叶修回答。